红旗点天天有聊，先播广告。义乌制造宾王王牌，聚千为王，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饰品，中国流行饰品行业龙头企业，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。我们的红旗点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，欢迎大家随时收听。红旗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旗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，欢迎大家关注。今天讲一个悲剧的故事，两个月以内，一个家庭三个人相继去世，家里的厂子也破产了。这是这两天媒体的报道。话说2015年8月3号的凌晨，浙江衢州市柯城双岗经济开发区里边，衢州市天航人造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单金浩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微信，留下遗书，然后在办公室里边上吊自尽。单金浩呢70多岁，在遗书里边呢，单金浩更多的是自责自己，说决策失误给家庭造成了经济的困境。而在另一张敬送柯城区政府的纸上，单金浩留下了6个字：人在干，天在看。单金浩死后的一个多月，落款2015年9月22号天航公司的破产通知书就送到了，至今这个通知书仍然贴在公司门口的墙上。在破产通知书送到以后的几天，9月26号的深夜，正在处理公司后事的单金浩的长子单毅在杭州家里边突然死亡，只有46岁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到了10月30号，单金浩90岁的母亲郁郁而终。这样一个家庭的老母亲、长子、长孙，在两个月里边接连离世。而这个家庭的企业天航公司也同时关门倒闭。那天航公司到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？话说改革开放以后，单金浩曾经是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，他开办了浙江省第一家私营的不锈钢贸易公司，数年以后呢，已经是国内多家国有钢铁企业的浙江总代理。2002年的时候，他响应政府号召，自筹将近3000万元，从银行又贷款5000多万，凑成了8000万，到衢州市双岗开发区买下了155亩土地，建立了天航公司，搞人造板的生产。做人造板呢，是隔行呢又跨业，千难万难。几年以后呢，生产渐渐走上正轨，人造板主要供应给欧美做家具，也开始赚钱了。据单家说呢，天航公司的转折发生在2011年的夏天。6月初的时候，当时的衢州市经贸局局长说，衢州市正在推进工改商的政策，就是把地段好的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，做成工业区的配套。天航公司的地段如此优越，是政府工改商考虑的首选地块，要建造开发区行政商业服务中心。单家当然当时表示支持。对这个工改商呢，不管是政府主动提出的，还是天航公司自己找上门的，反正是从2011年8月开始启动了。天航公司155亩的工业用地改商业用地的指标就落实了，地块呢也纳入到了招标流程。政府对天航公司的资产呢进行了评估，设计院对行政服务中心做了这个图纸设计，天航公司也开始清场了，自筹了500万元来清退职工。没想到这个时候政府的行动停了。后来又重新启动了，然后又停了，在3年多里边这样反复了3次。那政府可以反复，但是天航公司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每个月财务成本上100万，而且还在增加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银行和私人债主天天找上门来，单金浩呢到处借钱，和其他企业还互保，把自己和亲戚的房产也做了抵押，家里人全都签名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如果公司破产，家产也得赔光。压垮单金浩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13年8月衢州市政府的40号文件，就是第三次工改商的机会。文件要求啊，加快推进旧厂区改造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，土地可以由政府协商收回和收购储备，并对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予以补偿。这样的天航公司所属的这个地块每亩能获得25万到30万的补偿，天航公司155亩土地就可获得将近5000万元的增值。眼看着天航公司有救了，谁知道一年以后，2014年10月，衢州市政府又发出了个50号文，废止了实行了一年多的40号文。这一下天航公司彻底绝望。到了2015年7月30号，柯城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给单金浩打电话，说将有一份破产执行文件送过来。4天以后，8月3号凌晨，单金浩就自尽了。 这个公改商政策为什么拖了三年又几起几伏呢？为什么衢州市政府的50号文废止了前面的40号文？政府可能有它的道理，是否合理合法我们也不得而知，甚至我们也不能说天航公司倒闭就是因为政府的公改商。也许人造板行业早已经产能过剩了，也许善家早就想退出实体经济了，但政府的公改商可能诱发和加速了天航公司的倒闭过程。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天航公司的倒闭是善家三口相继死亡的直接原因，但从一般逻辑上来判断，天航公司的困境和最后破产确实让善家人操碎了心，流尽了血。我们暂且把天航公司假设为产能过剩企业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见，如果天航公司是一家央企，是一家国企，他们的结果可能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。去产能这三个字呢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，清理处置僵尸企业被看作是去产能的牛鼻子，而央企则被看作是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主战场。据官方的表述和业内的解读呢，那些没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低效占用资源，特别是依靠财政书写、银行贷款来存活，持续亏损三年以上，而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，应该就是僵尸企业。不知道天航公司在公改商之前是不是也算作僵尸企业。中国经济周刊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，一个铝制品央企的地方公司身处产能过剩的行业，现金流又出了问题，即将停产了，但这个央企的老总说我觉得我死不了，原来我们控制了市场的70%产能，我们央企有话语权，但自从民企进来以后我们日子不好过了。2015年我们用尽了办法把品位好的矿石卖给民企，品位差的自己用，降低人工工资，变卖资产，终于完成了总公司分配的任务，上缴了数亿的这个利润。暂时我们不会关门了呀，我们这个公司一旦停产，那直接影响的人群将达到10万，10万人生活没着落，不稳定啊，这可是大事，政府一定会管。我知道一家地方国企，政府问他们去年会赔多少钱，企业说我们赔19个亿，政府说那我给你20个。如果单金浩在九泉之下听到这段话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想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红起点下周接着聊。Feeling